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玉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42集，合造派。估计是老天爷听见冬至纠结的心声，很不耐烦地帮他做出了选择。等他跟何玉快抵达目的地时，冬至居然收到了龙身的回应。 好， 简简单单一个字，连标点符号都没有，更不要说什么附带表情了，却足以让冬至牌粉丝的心情从谷底飞上云霄。 男神回复我了。 冬至立马回了一句， 谢谢男神，那等我回北京马上就请您吃饭。 发出去之后，冬至才发现自己本来想打龙局的，结果爪子比脑子还快把男神给打出来了。冬至顿时懊恼，不过龙身没有再回复了，他那边正在沙漠里勘察石碑，忙着重要的事情，能够给自己这么一个回应已经殊为不易。冬至心满意足，将手机收回兜里，开心的快要飞起来了。那头何玉跟看潮生斗完嘴，转头看见冬至脚步轻快，飘飘欲仙。 你不累吗？ 我一想到要努力奋斗，争取跟你做同事，心里就充满了动力。 这我…… 头顶的山门看似不远，却足足走了两个小时才到达。一到山门，冬至发现他刚才在台阶下面隐约看见的景致又完全换了个样，原本的密林变成了眼前的道观庙宇，巍峨耸立。广场上一道盘龙石柱耸立中央，道幡迎风飘扬，廊下人影穿行，道袍束髻，这一切让他觉得自己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。 啊，这就是合造派？普通游客能进来吗？ 这里虽然也是在后山，但有结界在，寻常人别说进来了，连入口都找不到。就像桃花源记里写的那样，不得其门而入。 湛蓝的天色下，道观越发庄严，映得广场上的太极地砖仿佛也熠熠生辉。冬至目露赞叹之色， 哇，不愧是名门气派啊，一看就跟旅游区里的不一样。 你是没有看过真正的大派，像龙虎山、茅山这种有钱的宗门比这儿还要气派百倍。哎，也就是合造派白担了跟他们齐名的名头，却不肯花钱营销，才这么穷酸。 哎呀，这哪个王八！ 坏话还没说完，后脑勺就挨了一下。何玉摸着脑袋扭头，随即换上一副笑脸。 师叔啊，您老人家怎么出来放风啦？ 白胡子老头做事要打他。 我放什么风啊？你师叔我又不是被关在精神病院里的。 何玉赶紧躲到冬至身后，把他推出来。 哎，师叔，你看，这位是我给您带回来的徒弟。 白胡子老头打量冬至，慈眉善目。 嘿嘿呀，哪里找来的小朋友啊？ 路上捡的。你师侄我眼光好，一捡就捡了个有画符天赋的。他画符一次就能上手，比当年我还厉害。 哎，也没有那么厉害，只是因为我原来就是学画画的，有一点基础在。 不着急不着急，你们把成回的残魂带回来了吧？ 带回来了，九死一生，差点连小命都交代在那儿了。 你师父在等你们，快带着成回过去吧，拖久了对他不好。 何玉点点头，看向冬至。 哎，那你陪我师叔玩会儿，回头我去师叔那儿找你啊。 师叔一大把年纪了，还说陪他玩会儿，这像话？ 何玉带着成回一走，老头和善的笑眯眯的看向冬至。 你头一回来，要好好的招待你。晚上吃张茶鸭怎么样啊？厨子是四川人，结合了四川张茶鸭和本地樟树板鸭的做法，比别的地方都好吃。 不用不用。 哎呦，不用客气， 托你的福，我才能吃上这么一顿。哎，走吧。 他背着手在前面慢悠悠地走，时不时指指这棵树那块石头，给冬至说上一两句典故。 合造派兴盛于北宋，曾与茅山、龙虎山被宋徽宗钦定为传入三大宗门，香火盛极一时。哎呀，到了宋末元初，兵荒马乱，合造派一些道人出走参加义军，合造山遭遇兵灾，所有道观庙宇几乎被毁于一旦，连带门派也跟着急剧衰弱下去。直到明代，在第31代掌门的努力下，合造派才得到中兴。为避免重蹈覆辙，毁于兵火，我们就学习茅山和龙虎山，将道门隐藏在后山结界之中，这才绵延至今。 冬至听得津津有味，末了问， 这么说，普通游客在茅山和龙虎山也是找不到真正的道门的？ 自然，外面那些景区啊，都是给普通人看的。合造派虽说挂了跟茅山和龙虎山历史齐名的噱头，可终究小门小户，比不得他们家大业大。 冬至没来得及再发问，就听老头说， 哎，到了。 湖边一群大白鸭正欢快地拍着翅膀浮水，岸边垂枝阴阴，湖面新河初起，好一派田园野趣。 好了，抓吧。 抓？ 冬至一脸茫然。老头说， 你不是要吃张茶鸭吗？鸭子要自己抓。 这鸭子可以随便抓的吗？ 当然可以，这就是咱们厨房养的，不过他们说我血脂高，不让多吃。哎呀，好不容易等到客人来了，今天总算可以蹭一顿了。 冬至发现何玉刚才的话不是对长辈不敬， 看来是真的要陪这位老师叔玩啊。 冬至有种被骗上贼船的感觉，但在老头慈祥的注视下，只得认命地挽起裤脚走向那群鸭子。与此同时，四面窗户关闭，密不透风的房间里，程回往旁边一歪，倒在地上。合造派新掌门大汗淋漓，脸色发白，对何玉说， 行了，等他醒来就没什么大碍。 师父辛苦了。 新掌门擦了一把汗水，摇摇头， 程回虽然长于起卦，其他功夫也不算一窍不通，怎么会这么轻易着了道呢？ 一开始我只是想让他帮忙追查隐藏在潜星夜叉后面的人，没想到会牵出人魔来。 啊，人魔？你确定是人魔？ 嗯，还有老大他们在内蒙西北的沙漠区域发现石壁残纹，上面的符号跟我们在长白山得到的石碑很像，想请您给看看。 他调出手机相册，放大照片，新掌门的眉头越皱越紧。 你知道我们合造派遭遇过的几次变迁兴废吧？ 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让何玉有点摸不着头脑。 知道，您说过的，道门兴废与朝代兴废息息相关，每逢乱世之时，典籍遗失，道统流散，很多经典至今流落他方，无法复原。 我小时候曾听你师祖说过，门中原有一本陆经，清末时毁于失火，他曾翻阅过，依稀记得其中一些符箓，也给我演示过，但因为记忆久远，他复述出来的符箓也已经残缺不全，我就没有交给你们。当我记得其中有一道符箓与照片上中间那个符文起码有7-8分的相似。 他拿起香炉泼了些香灰在地上，根据记忆将符箓画了出来。何玉将这符箓再与照片做对比，虽非完全一样，但却很相似， 您知道这符箓是做什么的吗？ 镇魔。 新掌门拍拍手上的灰。 我听你师祖说，陆经成书比合造派建派还早许多年，起码应该在唐以前了。根据你提供的照片，再结合这道残符，我推测石碑上面所刻应该是一个符阵里代表不同方位或作用的符文。 那这符阵可够大的，一个在长白山，另一个跑到内蒙沙漠去，怎么说还有其他石碑？ 这件事我得亲自与龙神说，你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。 何玉哦了一声，打开手机点了几下，递了过去。 好了，这一集结束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还没听够？那还不赶紧订阅分享，右下方小心心点起来，我们下集见。